第二节翻嚟，大匪看天下啊！头先啊讲咗689同呢个董建华啊，佢哋呢个真情啊两情啊啊嘅共产党官场啊嘅潜规则啊，咁啊吓，如果咧听第二节唔听第一节咧，就是、你嘅损失。想讲讲香港嘅事啦，因为其实大匪看天下应该系讲啲。时事多啲嘅嘢啦，咁希望咧星期六我再做节目咧，就系讲一啲我身边啊发生嘅事啊，或者经济啊，讲得多啲啦，咁啊希望大匪岸天下就有区别啦，咁啊亦都唔好成日谂名啦，咁咧就再同大家讲声啦，我七月咧就决定咧就开 Facebook 直播同埋 YouTube 直播，咁咧就啊咨询各位，咁可能定个日子，咁一个礼拜做两晚。咁咧，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哋咧就可以留言俾我，或者有啲嘢想问我咧，或者直接联络我咧，就唔使咁转接。咁啊，直头咩啦？咁如果想联系我咧，可以问阿 Alex 咧，就攞我 WeChat 同埋 WhatsApp 直接联系我，我唔介意嘅，系嘛？我唔系一个床头露尾嘅人。咁咧就第二节咧就讲李嘉诚啦。李嘉诚咧明年啊，虽然咧即系心系香港嘅。是吗？因为李嘉诚是一个重明星的人。啊，我们香港成日说他地产霸权无良商人。现在地产霸权是不能够形容李嘉诚的。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国内的财团落来香港买地炒得更高。李嘉诚已经被边缘化，他亦都走出香港。但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出年向 DSE 的考生每人派5000元。咁就包括离岛各样嘢，实际受惠咧，即系咧可以咧有万一人啊！咁而家实际净系屯门区咧，就肯定有4000人咧得到呢5000元。佢比曾财爷同埋香港政府更大方，我哋只不过叫回水一万啫，情愿搞大白象工程，不闻不问，情愿啲阿婆啊周街收纸皮。只不过是5毫子一公斤啫，罚900元啊！如果嗰个人嗰、那个阿婆冇撤销控罪，系罚900元啊！即系话呢个阿婆要推1.5吨嘅纸皮去卖啊，先够俾罚款900元，系咪啊？呢、這个咁嘅梁振英嘅底下政府，暂时未关林郑事啊！是吧，洗太平地洗到咁样，究竟点样搞呢？啱唔啱？李嘉诚喺呢个时候派5000元，安抚咗万千嘅年青人嘅心，重新得到人嘅爱戴。点解呀？佢哋做个调查，哎呀，啲学生话，哎呀，如果我又攞咗5000元咧，我就俾考试费啦，考 DSE 要俾考试费噶嘛，买啲参考书，各样嘢多捻鱼啦，真系想唔讲粗口都唔得。睇下边只 game 好玩啊！而家最新咧 VR 肯定系要啊，想办法补贴多少买翻个我嚟打机，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都促进经济，起码都系咪啊 ？iPhone 8就嚟出咯。如果要俾考试费，摊大手板问阿妈啦，呢、這个先系事实嚟啊嘛，大佬。但系调翻转讲，想重得民望，洗太平地咁过瘾，689系嘛？等习近平嚟，咁应该习近平识做啦。一嚟到，第一件事，好似大陆咁样，所有嘅各级官员一落到嚟。走埋去搭住阿婆，哎呀，你辛苦啦！啊，5毫子一公斤，各样同佢影张相，跟住咧就将习近平咧就亲民照同呢个阿婆影张相，抚慰我哋咧贫苦大众，因为坚尼系数实在太高，再创新高，咁可以点咧？仲一个解决办法，学共产党最主要嗰招，合照之后。所有呢个阿婆逢系推纸皮嘅时候，就将佢嗰张相摆喺之前，好似车头相咁样，证明咗免死金牌，卖都卖贵2毫子啊，大佬啱唔啱啊？食环署唔使发牌俾你㗎。哇，习近平同你合照喎、啊， 系咪啊？呢啲先至系真真正正共产党嘅个人手段啊嘛，唔系呢个共产党党团嘅手段啊嘛，从来都系咁，系咪？林郑为咗舒缓全香港撕裂嘅社会嘅时候，六八九票控佢，虽然而家撤控，林郑亦都应该出嚟喺呢个时候颁发一个奖项俾佢。点为之啊？个奖项叫老而弥坚啊，75岁啊，咁亦都可以做一个呢个执拾纸皮环保运动啊，就老人参赛，逢参赛者60岁以上，跟住咧大家斗执纸皮，执得最多而去卖嗰个话就得冠军啦，系咪啊？将贫富悬殊就当成一个比赛，系创富嘅。而得到冠军嗰个私人三皮，咁样令到香港呢更加干净。因为点解执纸皮即係等于执，其实唔系只系纸皮嘅，垃圾胶袋纸都可以卖到钱，多咗批生力军。而佢哋啲阿婆有细艺，第三即係等于人哋话，哎呀我今年80几岁啦，我仲跑马拉松得冠军。有人性化得多啦，啱唔啱啊？但係亦都调返转讲。呢、這个阿婆75岁都唔肯攞综援，佢觉得係要自力更生，呢啲咪就係香港人囉。啱唔啱啊？呢啲先至係真正嘅香港人。所以呢习近平力都嚟到香港，唔好諗咁多黄岐山啊。唔好谂咁多国民贵啦，吓应该支持阿婆，影翻张相摆喺车头，佢部手推车嘅车头，帮下一啲贫苦大众，明唔明啊？好过佢食环署攞个牌啦。第二，上次我讲射雕英雄传，有个网友同我讲射雕算红啊，第三代红到边一个啊？跟住再讲。十面桃花，三生三世啊！十面桃花，杨幂几多高收视，几多高收视，如何如何？你讲呢啲真系冇用。有冇香港有一个旅行团搞去睇呢个射雕拍摄地啊？嗱，最近香港有两间名，即系呢个叫做点样讲咧？即系出名嘅旅行社。老牌嘅旅行社，而家咧就搞呢个《射雕英雄传》桃花岛嘅拍摄外景场地，就做旅行团，系咪啊？就去杭州啊，去呢个华东线，佢哋一路系咁去。咁你就知道究竟咧，佢哋系点样红定唔红？唔系你讲，有收视闹到扑街都系有收视嘅，又长又沉，杨幂。我冇讲过赵丽颖冇话佢哋两个唔红，佢当然红，但係而家人才辈出，你睇下而家射雕几个女主角一路新闻越做越多，越做越多，一路向上行緊，係咪呀？我都冇话范冰冰唔红，但係已经系在上一代，我唔够胆讲呢个刘德华唔红，咁佢真係上一辈㗎啦嘛。跟住到下一辈嘅就係谢霆锋。跟住到陈伟霆。陈伟霆只不过即係讲靓仔真係唔靓仔。比起鹿晗啊嗰啲真係争好远。希望冇读错字啦，因为广东话。但只不过係韩团韩国金韩令令佢有机会跑咗出嚟嘅啫。如果当时嘅步步惊心，郑嘉颖唔系签无线，而系佢红咗之后，无线唔绑住佢，放咗佢上大陆。我谂而家喺大陆、香港嘅一线小生，肯定就系呢个郑嘉颖，未到陈伟霆，因为咧都系脂粉味重一啲咯。我有多嘢我睇法，又唔一定嘅。譬如好似点解讲呢啲咧？譬如好似。又是讲本土派， 有个叫谦仔嘅人苦等13个月人工换心卒之成功咗 ,6 月12号得以重生。等咗282日曾经心跳停咗开胸医生同佢做心脏按摩令佢翻生。成日同个医生讲可唔可以唔好再换人工心瓣啊呢啲即係体外嘅辅助器啊各样嘢。挨咗282日人命得以保存。所以唔理嗰个人系咩人佢当然攞咗香港身份证啦但我相信佢阿妈系大陆人嚟嘅。所以佢访问佢大陆佢阿妈嘅时候佢阿妈唔系操一个流利嘅广东话去讲呢一件事。佢就话呀多谢香港嘅医生香港嘅医生真系医术高明。点解要标榜香港嘅医生因为我估佢系大陆嚟啦。呢一次佢系用一个死尸嘅心脏去换心嘅。所以争议系比较少比早轮肝脏嗰个。但系呢对于本土派嚟讲又系一个藉口即系好似郑松泰一样。唔好起公屋横州地段唔好起因为点解呀因为一起啊益咗啲新移民嘅啫呢个逻辑都系但系我都系咁样讲啦。人命为大我哋不能够将人命去撇开佢。所以呢恭喜呢个谦仔啊可以获得新心。咁我亦都话呢恭祝佢啦同埋呢佢呢个医生啦呢个团队呢有一个更佳嘅成绩同埋呢再能够呢就救到更加多嘅人啦。呢个系我所盼望嘅。因为好简单一蚊呢个阿婆为咗买咗纸皮盒一蚊啫就俾七个食环署嘅人去围剿佢食环署嘅人去围剿佢围剿佢连一个人有良心嘅喂如果俾我是但七个人都唔系一条心嘅手个讲喂唔好搞个阿婆啦75岁但系竟然系冇系七个人一条心去搞个阿婆就是为了他一蚊。恻隐之心一啲都冇。但是 ,689 有权使尽告得就告阿欠奉承打压弱势 ,5000 万的 UGL 可以不闻不问这个就是现今的香港社会。我哋同情呢阿婆之余谦仔呢件事又唔值得同情咩因为真係受咗282日嘅痛苦而家得以重生所以人不能够有两把尺。我都好高兴㗎因为呢有一个住泰国嘅网友佢係专做加勒比海嘅生意嘅建材生意。咁呢佢喺缅甸啊经济学返中国系订建材嘅咁佢呢就啱啱到咗香港呢约个后日飲茶。咁上次呢同佢一别咁有几个月咯本身话呢约咗喺缅甸见嘅咁我又因为行唔开。咁好多嘢要做所以呢又去唔到。呢一件事呢亦都睇得出香港嘅社会嘅扭曲。即系等于而家香港嘅大学呢20年啦回归20年研究生占咗70%都系大陆嘅。浪费咗咪唔好话浪费啦消耗咗264亿嘅公币。但係佢哋读完呢个研究生一有冇留喺香港度做嘢帮助香港发展呢我冇呢个数据但係显示到点解有70%都系内地人因为香港人急功近利淨係睇前面呢一蚊读大学系为搵钱而唔系为读大学。我唔记得边个成日讲嘅同我讲。我听咗入脑之后呢我都系信呢一套。就系话后生仔应该读大学。喺读大学里面嘅时候佢可以自立自强自己照顾自己离开家庭因为一般有宿舍或者供佢外国读书。点解会咁样呢系希望成就咗佢一个独立嘅人格。 然后回归社会嘅时候咧，佢可以咧多啲嘅想法，而唔系净系个脑里面净系谂到钱。但系而家点解读研究生嘅人全部都系内地肯读书嘅人，而香港读大学生系咁嘅咧？而香港嘅大学生又因为嘅大学嘅比较，即系听仇思达就知道啦。点解咧？点解讲仇思达咧？即系本土派咧，即系郁文嘅忠实 fans 咧，有一个中文大学读中文系嘅，打电话去就话热血公民嗰啲输出嘅书冇做校对，错漏百出。佢提醒热血公民，咁佢哋净系俾翻个 like 佢啫。但系仇思达一听到，第一好开心，即系有个人比较严谨啲；第二热血公民浪费咗一个即系对佢哋咁关心嘅网友；第三喺佢眼中，佢就已经即刻第一讲啦。我啊读成大嘅，哇！你读中大啊？哎呀，大家都读中文系，即系我唔冇办法，即系意思系咁上啦，冇办法同你可比，即系一级一级。就系咁啦，亦都可以好坦白咁讲，陈秀慧热血公民嘅贼婆压寨夫人，佢老尾佢以前系做出版嘅，佢做校对嘅，做编辑嘅，自己写啲嘢更即系咩啊？错漏百出，热血时报出，由呢个郑锦满自己讲嘅，我哋系更新人士啊，大佬。唔系更新啊，即系重新今日 update 咯，系更新啊，即系重新咁解啊，重生啊，生活个生啊，生命个生啊，以前做错咗，今日我做得更加好，忘记咗以前，重新再出发，系生啊，生命个生啊，你自己写错字，你自己就系一只无猎人。喂，点解你热血时报唔做呢啲嘢？呢啲就系咪而家？啲人咯，急功近利，冇唔想办法做好啲，就将自己嘅机会让咗俾好多嘅大陆人，系咪自己要检讨下咧？唔好话浪费公帑。点解研究生七成系大陆人？即系再讲多讲啦，民主派由过往十一月每一次提出嘅议案，佢哋都时候都系缺席嘅多，包括自决派选你入去做乜嘢先得嘅，系咪啊？以前人民力量、社民连，包括黄毓民在内，喺里面议会打生打死，做到尽晒，千方百计去令到一啲议案系对有益民生嘅通过，唔对反对嘅民生嘅好多，喺呢段时间尽量拉布，尽量去。令到佢哋唔通过，或者尽量表现佢哋嘅意见，令到佢哋，令到香港人更加知道。但系近期由今新一届嘅立法局开始，十一月份开始，好多嘅议案，民生嘅议案，我唔系讲政结政策嘅议案，全部大部分。或者小部分呢，大家兵家必争嘅时候，竟然大部分都缺席，包括横州事件14票赞成7票弃权，咁样17票反对遭到否决，民主派喺呢个委员会里面有25人，点解得14个人出席？跟进横州项目嗰时沸沸扬扬，专责委员会调查选举事务遗失咗香港人个人登记个人资料嘅手提电脑事件，最终以25票赞成、25票反对，主席李慧琼按议事规则投反对票，因为有3名嘅泛民议员缺席。只要其中有一个出席嘅话，呢300多万嘅选民私隐嘅原案就会曝光。呢啲系咪重要嘅事？启德体育园嘅319亿建造拨款，当中包括1.8亿元嘅津贴俾落标者，如此荒谬嘅津贴。居然是18票赞成、17票反对、3名的泛民议员缺席。 如果只有多两个的话，就已经解决了件事。我想问一下，这些这嘅立法局的议案多不胜数，罗冠聪可以，嗱而家圈啦，讲埋呢几句，罗冠聪呢啲，黄之锋嗰啲，去睇林宥嘉都唔出席立法局议会，有冇搞错啊？你啲自决派而家做乜嘢啊？以前我哋之前人民力量同社民联，包括黄毓民在内，兵家必争，逢系去到呢度，想办法拖延，想办法同呢个建制派斗争到底，而家基本上半放弃状态，选你入去做乜嘢啊？乜嘢叫做行礼如仪啊？喺呢个咁嘅气压嘅情况底下，我都知道你哋好多嘢做唔到，但系我哋只能够尽做，但系你哋弃权咗，苦心自问。如果俾阿 Tony 讲，你呢班白跳票党而家做紧乜嘢？包括陈志全先生，真系好想你哋解释下，你哋做紧乜嘢？泛民做紧乜嘢？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翻嚟。